你好，我是胡总想，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应对服务调用失败。通过前面的学习，你应该可以理解，微服务相比于单体应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服务的调用从同一台机器内部的本地调用，变成了不同机器之间的远程方法调用。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两个不确定因素，一个是调用的执行是在服务提供者一端，即使服务消费者本身是正常的。服务提供者也可能由于诸如 CPU、网络 I/O、磁盘、内存、网卡等硬件原因导致调用失败，还有可能由于本身程序执行问题，比如 GC 暂停导致调用失败。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调用是发生在两台机器之间，所以要经过网络传输，而网络的复杂性是不可控的，网络丢包、延迟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瞬间抖动都有可能造成调用失败。所以，单体应用改造成微服务架构后，要针对服务调用失败进行特殊处理。那具体来说，有哪些处理手段呢？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一起来聊聊实际项目中服务调用失败都有哪些处理手段。第一种手段是超时。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单体应用被改造成微服务架构后，一次用户调用可能会被拆分成多个系统之间的服务调用。任何一次服务调用如果发生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最后用户调用失败，而且在微服务架构下，一个系统的问题会影响所有调用这个系统所提供服务的服务消费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整个系统雪崩。所以在实际的项目中，针对服务调用都要设置一个超时时间，以避免依赖的服务迟迟没有返回调用结果，把服务消费者拖死。这其中，超时时间的设定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越短越好，因为太短可能会导致有些服务调用还没来得及执行完成就被丢弃了。当然，时间也不能太长，太长有可能导致服务消费者被拖垮。根据我的经验，找到比较合适的超时时间，需要根据正常情况下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水平来决定。具体来说，就是按照服务提供者线上真实的服务水平取 P3.9 或者 P4.9 的值，也就是以99.9%或者99.99%的调用都在多少毫秒内返回为准。第二种手段是重试。虽然设置超时时间可以起到及时止损的效果，但是服务调用的结果毕竟是失败了。而大部分情况下，服务调用失败都是因为偶发的网络问题或者个别服务提供者之间有问题导致的。如果能换个节点再次访问，说不定就能成功。而且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假如一次服务调用的失败率为1%，那么连续两次服务调用失败率就是0.01%。失败率降低到原来的1%，所以在实际服务调用时，经常还要设置一个服务调用超时后的重试次数。假如某个服务调用的超时时间设置为100毫秒，重试次数设置为一，那么当服务调用超过100毫秒后，服务消费者就会立即发起第二次服务调用，而不会再等待第一次调用返回的结果了。第三种手段是双发。正如我刚才讲的那样，假如一次调用不成功的概率为1%，那么连续两次调用都不成功的概率就是0.01%。根据这个推论，一个简单的提高服务调用成功率的办法，就是每次服务消费者要发起服务调用的时候，都同时发起两次服务调用。一方面可以提高调用的成功率，另一方面，两次服务调用哪个先返回就取哪一次的返回结果，平均响应时间也要比一次调用要快，这就是双发。但是这样的话，一次调用会给后端服务2倍的压力，所要消耗的资源也是加倍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鲁莽的双发是不可取的。我这里讲一个更为聪明的双发，即备份请求。它的大致思想是，服务消费者发起一次服务调用后，在给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返回请求结果，那么服务消费者就会立刻发起另一次服务调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设定的时间通常要比超时时间短得多。比如超时时间取的是 P3.9，那么备份请求时间取的可能是 P99 或 P90。这是因为，如果在 P99 或者 P90 的时间内调用还没有返回结果，那么大概率可以认为这次请求属于慢请求，再次发起调用理论上返回结果要更快一些。在实际的线上服务运行时，P3.9由于长尾请求时间较长的缘故，可能要远远大于 P99 和 P90。在我经历的一个项目中，一个服务的 P3.9 是1秒，而 P99 只有200毫秒，P90 只有50毫秒。这样的话，如果备份请求时间取的是 P90，那么第二次请求等待的时间只有50毫秒。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备份请求要设置一个最大从时比例，以避免在服务端出现问题的时候，大部分请求响应时间都要超过 P90 的值，导致请求量几乎翻倍，给服务提供者造成更大的压力。我的经验是，这个最大从时比例可以设置为 15%， 一方面能尽量体现出备份请求的优势，另一方面不会给服务提供者额外增加太大的压力。第四种手段是熔断。前面讲的一些手段在服务提供者偶发出现异常时会十分有用，但是假如服务提供者出现故障，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时，无论是超时从事还是双发，不但不能提高服务调用的成功率，反而会因为从事给服务提供者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加剧故障的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服务消费者能够探测到服务提供者发生故障，并在短时间内停止请求，给服务提供者故障恢复的时间，待服务提供者恢复后再继续请求。这就好比一条电路，电流负载过高的话，保险丝就会熔断，以防止火灾的发生，所以这种手段就被叫做熔断。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熔断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讲，熔断就是把客户端的每一次服务调用用断路器封装起来，通过断路器来监控每一次服务调用。如果某一段时间内服务调用失败的次数达到一定的阈值，那么断路器就会被触发，后续的服务调用就直接返回，也就不会再向服务提供者发起请求了。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张的图。熔断之后，一旦服务提供者恢复之后，服务调用如何恢复呢？这就牵扯到熔断中断路器中几种状态。第一种 close 的状态，正常情况下断路器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偶发的调用失败也不影响。第二种 open 状态，当服务调用失败的次数达到一定阈值时，断路器就会处于开启状态，后续的服务调用就直接返回，不会向服务提供者发起请求。第三种 half open 状态，当断路器开启后，每隔一段时间会进入半打开状态，这时候会向服务提供者发起探测请求，以确定服务提供者是否恢复正常。如果调用成功了，断路器就关闭，如果没有成功，断路器就继续保持开启状态，并等待下一个周期重新进入半打开状态。关于断路器的实现，最经典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莫过于 Netflix 开源的 Hastrix 了。下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Hastrix 是如何实现断路器的。 Hastrix 的断路器也包含三种状态，关闭、打开、半打开。 Hastrix 会把每一次服务调用都用 Hastrix Command 封装起来，它会实时记录每一次调用的状态，包括成功、失败、超时还是被线程拒绝。当一段时间内服务调用的失败率高于设定的阈值后， Hastrix 的断路器就会进入打开状态，新的服务调用会直接返回，不会向服务提供者发起调用。在等待设定的时间间隔后， Hastrix 的断路器又会进入半打开状态，新的服务调用又可以重新发给服务提供者了。如果一段时间内服务调用的失败率依然高于设定阈值的话，断路器会重新进入打开状态，否则的话断路器会重置为关闭状态。断路器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计算一段时间内服务调用的失败率。那么 Hastrix 是如何做的呢？答案就是文稿中所示的滑动窗口算法。下面我来解释一下具体原理。 Hastrix 通过滑动窗口来对数据进行统计，默认情况下滑动窗口包含10个桶，每个桶时间宽度为1秒，每个桶内记录了这一秒内所有调用成功的、失败的、超时的以及被线程拒绝的次数。当新的一秒到来时，滑动窗口就会往前滑动，丢弃掉最旧的一个桶，把最新的一个桶包含进来。任意时刻 Hastrix 都会取滑动窗口内所有服务调用的失败率作为断路器开关状态的判断依据，这十个桶内记录的所有失败的、超时的、被线程拒绝的调用次数之和除以总的调用次数，就是滑动窗口内所有服务调用的失败率。总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微服务架构下服务调用失败的几种常见处理手段，超时、从事、双发以及熔断。实际使用时选择哪种手段要根据具体的业务情况来定。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服务调用都需要设置超时时间以及从事次数。当然对于非密等的，也就是同一个服务调用多次返回结果不一样的来说，不可以从事。比如大部分上行请求都是非密等的。至于双发，它是在从事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减少了超时等待的时间，对于长尾请求的场景十分有效。采用双发策略后，服务调用的 P39 能大幅减少，经过我的实践证明，是提高服务调用成功率非常有效的手段。而熔断能够很好的解决依赖服务故障引起的连锁反应， 对于线上存在大规模服务调用的情况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非关键路径的调用，即使调用失败也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就更加应该引入熔断。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吧， Hastrix 采用了线程池隔离的方式来实现了不同的服务调用相互之间不影响，你认为这种方式的优缺点有哪些？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